的天。如果你走向我，你会和我一起淋雨，在雨中拥吻。假如你发现我，一定要拦住我，因为我怕我以为我没戏。假如你走向我，你会明白，原来外表只是个玩笑。假如你发现我，你会很难受，因为我很固执又很坏蛋。如果你走向我，你会感动，就像星星走为月亮闪烁。 陷阱。 一封信，两年都没动笔，三个字，过了几个四季，你是有多想逃避，来不及问问你，我已经错过相爱的日期。消失在人海里，